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日前，河北省物价局、省卫计委发文，对河北省疫苗流通价格和预防接种服务收费进行规范，新的规定从8月1日起执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疫苗分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的疫苗。接种第一类疫苗由政府承担费用，接种单位不得向受种人或其监护人收取任何费用。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接种第二类疫苗由受种人或其监护人承担费用。接种单位接种第二类疫苗时可收取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最高为25元每支，除此之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接种单位要在醒目位置将第二类疫苗采购价格含储存运输费和接种服务费标准进行公示，自觉接受监督。近日，保定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管理处召开新闻媒体见面会，会上透露，预计将在8月份出台网约车实施细则。此外，主管部门还出台了包括打击黑出租、举报奖励机制、改善出租车内外环境、提高出租车服务质量的一系列措施，规范市场，提升服务水平。保定出租车运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细则出台后，将严格按照准入条件，依照培训、考试等相关流程，符合条件的发放营运许可证，并参照对巡游车从业人员的管理办法，针对网约车从业人员制定一套科学合理、严格高效的管理办法。近日，北京华远集团副总经理兼华远地产董事长孙玉燕一行到涿州市，就双方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座谈，共谋合作发展。河北省有关领导、涿州市市委书记王艳青、市长陈宇出席座谈会。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迷向西游时，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心说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 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只想大海之外直到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 OK， 北京时间的13:08，欢迎继续锁定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背叛情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刚才看到了一篇新闻啊，说赢了，中国女排苦战5场3-2胜荷兰。2017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第6场，中国女排对阵荷兰女排的比赛现场。女排不负众望，苦战5场夺得冠军，继续为中国姑娘们加油。看到这篇新闻啊，让我又想到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夺得冠军的这样一个场面啊，真的是当时太激动了。当时是女排对战的是塞尔维亚队，当时啊我还跟我朋友打赌说，我说中国女排肯定赢，然后他说不见得，肯定很难能赢得这场比赛。当时啊我俩还打赌嘛，就说赢了你胜了是给你20，我赢了给我20，我才是中国队赢嘛。结果啊，中国队也是不负众望赢得了冠军，那个场面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太激动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就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来自方季韦演唱的《想你想到梦里头》，一起来听歌吧。 我想你想到梦里头，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一辈子不够，用2个来生相守。 不是就能够 真心。

一首很欢快的歌曲啊，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刚才看到了一个消息，说乱服抗生素，男子肺部烂成了棉花状。湖北42岁的李先生自己买来口服的抗生素缓解咳嗽，食用半年后肺部烂成了棉花状。专家说，这是由于长期大量乱服用抗生素导致的菌群失调后的霉菌感染。感冒时应该服用抗生素吗？其实啊，这也提醒了我们所有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一定不要去随便的去乱吃药啊，一定要去医院听医生的话，让你吃什么药怎么吃，一定要不要去乱吃药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有宝宝的话呢，也一定要看好宝宝，不要让宝宝去乱使用药片。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月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 心鸟儿酸酸的，伸出泪水浅浅的，总有某个时刻，捧出爱是暖暖的，心里一直有你，为了你我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抚平。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量身与物，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越爱的越束手无策，越痛的越铭心深刻，谁来了谁走了，谁在天地间不舍。这一路走来难免有些糊涂，难免会把谁辜负，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这一路走来，总最怀念最初的坦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分担。

时何地，我都想念着你。

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的《野子》，当时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的一首歌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哎，听众朋友们，油价又上调了，你们知道吗？从8月4号的24点开始，加一箱油要多花7块钱了。在8月4号的24点开始，今年第15个成品油价窗口将开启，汽油每吨将上调175元，柴油每吨将上调165元。本次油价调整从全国平均来看，国内成品油的价格浮动具体情况如下：90号汽油每升上调0.13元，92号汽油每升上调0.1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15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4元。按一般家用汽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约7块钱。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提醒听众锁定好音乐99，继续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江山 从来没有那么好看，